着戒指祷告，去等一天可跟你问好，重返拜花街，未踏破高踭鞋，你已经迁徙，连甜蜜气氛也都破坏，谁都显手那姿态，比我愉快。一年和一年，还未到这一天，那时光，那回忆，来盘点。十四的约会，这个日子挂念谁，不再是一对，这样足够有趣。明年和你的约会，不会认得我是谁，当节日都逝去，就等下去八十岁。留低的手表，踏着记忆天桥，过去知多少，陈年旧秒表，那么奥妙，模仿得出你心跳，都记住了。一年和一年，盲目倒数手指，无情的，无常的，无明知。十四的约会，这个日子挂念谁，不再是一对，这样足够有趣。明年和你的约会，不会认得我是谁，当节日都逝去，忙不就等下去八十岁。